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王姐姐、徐老师，感受到单双号了吗？ 我这四天都没在北京， 但是 我17号他那天，因为我们有一个生态游，5点半就出去了，就要赶着他那个6点钟要分单双号。 从早上6点到24点，北京实行4天，就说这空气啊，说奥运嘛，我们要测试，做个实验，做一个是。今天还有人给我手机发了一个段子，说是一个算术题，为什么要做实验呢？减掉一半的车会排掉多少尾气，会对空气减害，这不是数学就可以算出来，为什么要做实验呢？这是 会有效吧？ 哎，他这是网上就胡说了，就我就是说呀，确实有效。就是 这两天你可以看那个报纸上都说给了北京四天的蓝天， 哎， 对，它起码在这种空气质量上应该说是有了 评出来，就是这监测啊，这个空气看来跟汽车尾气真的有关系。就3天北京的空气质量为良，我经历了，我这几天都在北京啊，而且正好我要出去，你知道吗？但我那个车呢是个双号，所以哎呀，到的士司机都告诉你啊，说第一天警察查的最严，迎面过来罚100块钱。眼睁睁要看着你打道回府，扭头反方向给我开回去， 就罚100块啊？ 罚100块，也有说能罚200块的。 罚分吗？ 啊，扣3分，好像听说他扣3分，这更要命。嗯、那么，但是呢，确实是爽。 你还是顶风作案？ 我没有，我哪敢呢？ 对，还有一条就是我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原来呢他一个小时挣30块钱，这四天他一个小时挣60块钱。 没错，的士司机美了，你看他们的公交车，他们单双号都能上，他们说哎呦，要能天天这样就好。你还别说，我哥哥很难想象啊，在北京啊，我哥哥从朝阳公园，他到北京嘛，我送他从朝阳公园到北京西客站。我们出发晚了，以为来不及赶，他赶火车，以为赶不及了。最后他打上的士，从朝阳公园到北京西客站29分钟。你说这在北京，一个东北，一个西南呢、啊？ 对对对， 这不可想象的。那的士司机说，这平常你肯定就别赶了。 对，还有我听人说，比如说从方庄到建国门，原来呢，比如说应该是15-16块钱就行了，但是通常都要40多块，这两天12块。 所以啊， 这两个人呢，就好像生很久的病，突然一天恢复了。可是比较可悲的是，明天又要生病了。 不是，就是我哎，王老师，我最近真是有一个感触。平常咱开车呀，根本说实在话，你们 NGO 怎么说，我们也不大理会。但是这回啊，我真的是有点觉得，就是说，假如咱要做个良民的话，哈，是不是以后就有那个观念，说少开点车，能不开就不开， 自己家里弄个单双号。 哎，对，有人说了，说这便宜了，这富人有钱。 对， 如果真这样，他买2辆车。 车这一点没减少，我倒是这么想哈，就是说单双号这样，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为了奥运，我们也可以看看这样是不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空气质量，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交通，作为一个试验。这个像你刚才这个网民上说的哈，我们还是有必要的这样去做一下，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这种空气质量的问题，还有交通的问题，可能不是说下一道行政命令就是单号双号这样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长久之计还是应该，我觉得一条非常重要的是应该发展公共交通。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郑也夫和樊纲，我们的一个经济学家，他们就有一场非常大的争论，在《光明日报》上都整版的文章，就是发展公共交通还是这个发展私家车，我们的汽车产业，我们的 GDP。那么现在10年以后了，我们看出来了，这个北京基本上快成了停车场了， 没错， 每次出行之难。还有一个就是 公路上都是停车场。 还有一个，我想你们二位经常 北京电话流行语，就一拿起电话，你呀在哪儿堵着呢？ 对，你们经常坐飞机的，你们可以看，一进到北京的上空，那个就像一个黑的一个罩子， 没错没错。 这种的，我觉得对一个国际大都市来说，应该不是它的形象。 没错。 对，所以你说你做一个良民，我觉得这个政府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责任，就说要发展公共交通，要便捷，因为不管你是良民还是什么民，你出门让你很麻烦。你像我们现在，我住在3环。我要到2环，这之间就很难，这堵车是堵得最厉害的。如果你说我像我就骑自行车，可是很多人他不能骑自行车，他要坐公共交通换车，可能就要浪费 很多时间。 没错，你像香港，我跟你说，我在香港我就完全可以做这个决定，我不开车，因为开车找停车的地方也麻烦，停车费也贵， 贵贵， 而且公共交通说实在，香港方便到一什么程度？你要去百货商场， 全都解决了。 这你坐地铁，你想你直接就到了百货商场的地下一层了，那当然比你开车方便太多了。 香港是这样，你从 A 到 B， 一定有五六种方式可以到。有些省钱，有些花时间，有些贵，总归有各种，一定有五六种，一定有五六种。所以开车呢是一定不是最快的一种，它是最贵的一种，肯定，对不对？它不是最快的一种。 你还听有没有刚才就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换车哈， 他 换一个小排气量，但是你知道法国现在，我的一个朋友在法国，他说现在那儿什么时髦，骑自行车。 对。 哎呦， 在法国现在大力的 政府 来给你补贴，让你骑自行车。 我们现在北京也说要弄这个呢，要说要弄50,000辆自行车，奥运不是来了吗？大家可以租，就是好像一年100块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交400块钱押金，一年100块钱，从这个站租到那个站，你可以放在那儿，就是有这个。这你知道这次啊，就是网上你看哈，它一限行啊，你就说法国政府把法国政府是换了多少辆车呀？150,000辆高档公务车，现在就换成环保小排量的这个公务车。我为什么说公务车呢？因为这回大部分人都挺满意，你别看就说单双号，但是也有少部分人他不和谐了，对吧？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比如有人就说了，说那要这样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退给我365/2的养路费呢？对对对，你法理上你得讲得通才行啊。而且还有人说有的先生真会观察，他观察结果跟我不一样。他说这次单双号那么去掉的车是130万辆，但是他感觉在某些路段上，在2006年11月中非论坛的时候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就是公务车大概得占公务车的70%-80%，说是好像有49万辆公务车不能上街。但是他说为什么那49万辆不能上街，感觉中非论坛的时候比现在交通情况还畅顺呢？他就瞎琢磨，他说王岐山市长说过，说呢北京的堵车主要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专车太多，一个是出租车空驶率太高。所以他就借题发挥了嘛，他说公务车出行更加肆无忌惮，因为钱不是私人的嘛，无钱呢什么都不是人的。所以你看，哎，是不是公务车你应该， 我乘过公务车，我问他你这个车号油耗多少，司机都答不上来的。你我就说你加一次多少钱吧，他说用卡加的，你加一次跑多少公里吧，不知道的。你想他这样，他使用车跟一般私人的使用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的政府报告里曾经提出来我们现在的这种办公经费的逐年的增多哈，其中这个车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有两个数据不敢公布，一个就是公务车，全国的公务车占的财政收入的一共是多少，几千个亿、啊、 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是3000亿啊，2000亿的。 我们那种大亿你可能会让我们老百姓想起来也不知道，因为那么高的数字， 对对对， 我们跟我们比较远。但是我经常在这种贫困地区去采访，当然很多是山区，最豪华的车70-80万的车，在贫困区的这些的县领导里面，比如说四大班子，每个领导开一辆，你就想这么贫困的地区的人就开这种的车，当然这个里面还不完全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嗯，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公共交通跟这个私人汽车的发展啊，这其实是跟决策者的利益集团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洛杉矶哈，洛杉矶现在大家都知道污染的一塌糊涂，它那个山谷啊，你在那个比华利山上或者是豪雷沃山上看，啊，黑压压的一圈嘛，对不对？然后它的都是平房，然后它就是所有的人上班都得开一个多小时嘛。 嗯。 后来他们说，当初他们要建设一个新城市，要没有高楼的，要房子都能够盖得很远，人人住上小楼的，谁提倡的知道吧？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提倡了这样以后，他修得很好的路了以后，你们人人都得买车，人人都得买车，人人都得买他的保险。 对对。 Allstate 就是那些保险公司啊，就是利益集团，他策划了整个城市的规划。现在他们看到洛杉矶是一大悲剧。 你徐老师，照你这阴谋论，可以说北京单双号是谁操纵的？出租车公司操纵的。 不是北京的那个中国的全中国的汽车的高速增长，就像你刚才说的 GDP， 这个是很多人是目光短浅。现在其实给国家的能源带来的压力有多大？而且你现在仔细想，在上海的内环，在北京的三环，你今天就这么停车场一样堵，你想想我们国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以什么样的速度在前进？所以这个私家车的增长率每年40%几，你知道汽车去年中国的汽车增长45%啊，那是最高的增长值啊。 对，但是他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目光短视哈，文涛可能就会提出了，那我不开车，我从家到办公室，我那儿没有公共交通，我怎么办？ 就是、啊、 这就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实际， 所以你不能怪老百姓，对不对？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 所以就是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你知道吧？咱们先去一下广告，王老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在洛杉矶的有一次我也很感慨，就是我坐着一个朋友的车，是一个中国人嘛，然后突然他就拿起那个电话手机就说，我在什么什么什么路上，我看到前面车尾号是多少，他那个车在冒黑烟啊，举报好， 对对对， 就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意识， 哦、是 就说谁，你像我们看着我们经常说我们已经特别麻木了哈，看见这些无所谓了，但是这个中国人到了这个美国他就有这个觉悟了，他就我看见这个我马上就举报，我说那会怎么样呢，他说那他就得吃罚单了，因为他被别人举报了。可是你知道吗、啊、最近我在我们新京报上登了一篇，就是这个环就是马军他们这个环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NGO 他们呢就在这个污染就做了一个水污染地图嘛，这个地图上面有90多家都是著名的国际跨国公司的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他们在他们所在国，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肯定都是达标的，肯定可能他们的优势还是环保做得不错，但是一到中国来他们就入乡随俗了，就是也是污染企业，也是这个排放这个污水，这是为什么？我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大家的这我觉得这一次吧，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要做一个良民，就是说这一次呢、就给大家，我觉得这是这一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你说的这个就 我有一个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坐车和一个荷兰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官员在外地采访，他吃完了那个包装纸从窗户就扔出去了，哎，我说你在荷兰你敢这么扔吗？你在中国怎么？他说大家都扔。 没错，外国人学得快，你知道吗？外国人学得，你知 道，就像天性是一样， 就像 关键就是制度， 就好像说什么人什么人最喜欢秀水街啊？老外最喜欢秀水街了， 全是差， 盗版基地的外国人买得起， 老外觉得中国天堂。 人家现在秀水街说据说管理的不错， 就是管理不错， 假冒不能进入这个。 不，他说的是这样。我跟你说，就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我有一次跟那个小丽吴小丽，我老说她是台湾人。我们有一次呢，就是到一个地方会见一个高官。很高的官，坐他的车嘛，我们俩坐在后座，有一个细节把他惊坏了哈，就是这个高官呢、啊、就坐在前座，车窗一摇下来，噗， 这都是什么国家的高官？ 我们某省的高官嘛，我们去采访嘛，当时他在这后排，这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说这上下他是一体的，你知道吗？ 我曾经做过那个10个就是采访，我有的时候喜欢做一点小调查哈，就是10个人随地乱丢东西，就是我去制止，就是有8个人就给我的是白眼儿，就根本我说哎你怎么为什么这儿挺干净的你为什么扔东西、啊、 关你什么事 关你啊，对， 没错， 就说关你什么事儿的是还算说话的，基本上就瞟你一眼根本不理。 不过现在啊，就是所以我老是说去趟外国有好处，那天我们聊这悉尼哈，我想来想去啊，就是北京你比如弄这奥运哈，什么建筑场馆这事儿能有一篇，大干快上就能有一篇，可是你这个空气为什么他这次做实验呢？你也确实感觉到你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乌烟瘴气，你这很难跟人家比啊，就是你到外国才知道什么叫空气新鲜，但不是所有的外国啊，就有些人家那些注意环境的国家，哎呀，因为啊你发现没有，噪声污染垃圾是你看得见听得见的， 空气啊叫一个酒入鲍鱼之肆啊，酒而不闻其臭，你这个不觉得什么，但是你像你到三江源头哗一下，这什么叫神仙你就感觉到了。 归根结底人是要舒服，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呢？其实也还是贪舒服， 嗯， 对不对？而且这个汽车，你知道汽车这个利润呢、啊？我原来一直觉得中国的汽车工业是被八国联军欺负。你算一下，一共是八个国家的汽车驰骋在中国， 嗯， 你是欧洲五个国家，韩国、日本、美国啊，加起来，我说八国联军的汽车，全中国都是他们在横行。可是啊，我最近才看了一份材料，知道我错了。原来中国现在啊，进口汽车啊少于出口汽车。就是中国出口的汽车比进口的车不仅是数量上出口多，连钱的总额上都是出口多。中国大量的卡车出口最多的是叙利亚、墨西哥，你知道到第三世界去，中国在汽车工业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业了，而且这个势头还越来越大。你说它在国家经济上怎么没有发言权呢？它每年40%+的增长，而且它赚外汇，而且中国汽车现在眼睁睁的要进入美国市场了，美国人高度警惕，因为美国的老百姓没什么民族爱国心的，他哪个车好用他就买什么， 什么便宜买什么， 什么便宜，所以他们现在美国已经在汽车工业拼命造 Made in China 的坏话，说玩具做的不好，汽车怎么能做得好呢？但是你看着中国的便宜车一定会打进去，一定会打进去。所以汽车工业这么发达，这么繁荣以后，公共交通就像你说，你说为什么不拿出一些钱来帮助公共交通呢？不，他钱都在哪里啊？ 我就说 造公路、 高速公路， 在香港坐公共汽车哈，你得拉着那个扶手。开的那快、 嗯、 可能这四天大家体会到这个快了， 对， 但是通常来说北京的那个那这公共交通 基本上当牛车使、 它虽然有一个公交那个车道，但是它架不住它一堵就不管你什么道了全都堵在那儿。 要是所有的领导干部一个星期有一天，也不要单双日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是不用公车上班，就不用轿车上班、是坐公共车上班的话，只要一个星期有一天坚持一年的话，我相信交通状况就会 改变。像这样的良民哈、就有这种良民意识，我觉得这次是这次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因为你想，可能这一次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四天的空气，这四天的交通的顺畅，不得不让每一个人思考，我将来我要买车的时候，我是不是又对空气污染要造成了影响？ 他这个现在有个生活， 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识？你看去年我们那个国家环保局做了一个就是国民的这种环保意识的调查，就是国民意识就环保的意识的这个数字是57%，就有这种意识的人，就说行为的可能只才是50%还是多少。就都不及格，都不及格。 他这个确实有一个。 现在你估计这良民就属于慢慢往及格的方向去。 正在改邪归正的这个过渡点上，但是我是说，确实有个观念问题。你刚才讲这个汽车哈，我想问你们，你说中国现在就肯定是进入汽车社会了哈，这个进入的 正在进入中， 是进入的太快了吗？还是说不应该这样？还是说本来我们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汽车？还你比如说，包括这个奢侈品。你比如说现在啊，那个博览会上，你像人外国人都惊讶，上千万、多少百万的车，中国大款们全卷走了。就是真的，我在巴黎，我在悉尼，我跟你说，我看到那儿的人呐、很朴实的，车真是代步的，破破烂烂、破破旧旧，甚至你知道巴黎那个车啊，它经常停的地方很小，就咣叽撞一下就撞一下，它都是。就是这么个代步的工具，人家没你这么烧包。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大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公共交通应该是它的一个标志。你像，比如说你去纽约，你去这个伦敦，它就是地铁非常发达，它的那个像美国很多的地铁站在郊，人都住在郊区，车最多就开到地铁站，然后进入城市以后。就是这个他这车呢， 法国人呢自己限制车，可是他造奢侈品主要销中国。那个香榭里榭的 LV 的总店的营业员呢，看到中国人都会讲两句话，说女的哈、我见过的中国人呢最漂亮就是两个，一个是巩俐，另外一个就是你。 高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随着这次的这个停车四天，其实我们一些看到的一些问题，相应的一些制度或者一些法律法规，应该也能够逐步的。你比如说这个燃油税，你比如说你开，你就在油里面来解决你的那个交的这个养路费。现在呢不是，现在人说这个养路费还养着很多人呢，很多人是靠这个来供吃他的饭碗。那么那这个你要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开多少车，我就得加多少油，我加多少油我就得要交多少税，那肯定那税那有人就要算账了。 嗯嗯嗯， 对吧？像你就比如说近的我就是不是就少开点，我要算算。 那现在被迫为了市中心改造被迫迁到五环左右的弱势集团，这个打工阶级就要抱怨了，你们在家你公家的车你不心疼啊？我们全加到我们自己头上了，我们被迫迁到五环外，我们不开个小破车我们怎么上班啊？你知道现在北京已经到了， 那弱势群体人家要坐公共交通。 我现在北京真的已经到了这个情况，在纽约都不会有的，就是打工阶级用汽车代步上班。 是啊， 这个在巴黎在纽约都不，在东京 也 不行， 也不会。 东京上下班的人都是坐火车的，因为他坐不到，因为他开车的话他两个小时都到不了，他们都是火车站到了以后坐一点出租车， 没错， 骑个自行车， 没错， 或者走一个步。 你像在香港，你就我们凤凰卫视总部只有老板呢， 对，没 高级总裁他是有车，其他员工99%都是坐地铁呀、啊， 所以咱中国后来实际上进入汽车社会的速度最快啊。 但是我就还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公共交通你建的怎么样特别重要。你就在香港，你比如说它有空调，一般都有座位，对吧？有空调有座位，而且呢， 最主要换乘方便。 换乘方便，基本上坐到哪儿你直接就进门了。 相比之下呢，在北京呢，它使用公共交通不方便，但是北京的汽车哈，它的使用的价值低，不是使用价值低，使用的成本低。 对啊，你比如说， 就它停车方便，它到处很多地方。 高速那道线上，两个人你就上去，你才可以开；一个人你不许上那个快行道。 嗯， 像这样的东西，慢慢我觉得应该。 现在也有人提倡，说是坐满了的少交钱，只坐一个人的车就罚你钱，或者说就对你严格。 合乘也很多，这两天。 对对对。 合乘出。